思念并不甜，然而我绝不埋怨。虽然你不在身边，而你的爱真的在我心里面。其实很久以前我就决定自己不会再变了，尽管世事总是难以如愿，我仍然相信我可以超越。 我背负你的像贝壳与大海，为你多爱点苦，泪也流干也应该。我背负你的爱，一辈子欠你甜蜜的债，因为你的付出永远比我更慷慨。 藏心底，我真的。 怕会伤心，害怕见不到你。I love you， 明知不会有结果，你爱我依然像朋友。没勇气说出口，反反复复都是错，能不能重新再选择？感情路不好走，害怕会伤心，害怕见不到。